来自1983年版的《母女情深》。哎，为什么要强调这个1983年版呢？因为在2008年还有一部同名的电影，讲述的也是母女之间的故事。法国版的《母女情深》当中，苏菲玛索扮演了母亲角色。这部电影讲述了青春期的叛逆女儿和母亲互换角度理解对方的故事。这部轻喜剧电影选取了许多小清新的配乐，节奏轻快，主题鲜明。 This is the first day of my life. Swear I was born right in the doorway. I went out in the rain, suddenly everything changed. They're spreading blankets on the beach. Yours is the first face that I saw. I think I was blind before I met you.And I don't know where I am, I don't know where I've been, but I know where I want to go. And so I thought I'd let you know. Yeah, these things take forever, I especially am slow. But I realized that I need you, and I wondered if I could come home.Time you drove all night just to meet me in the morning. And I thought it was strange, you said everything changed. You felt as if you just woke up. And you said, this is the first day of my life. I'm glad I didn't die before I met youBut now I don't care, I could go anywhere with you. And I'd probably be happy. So if you wanna be with me, with these things there's no telling, we just have to wait and see. But I'd rather be working for a paycheck than waiting to win the lottery.Besides, maybe this time is different. I mean, I really think you like me. APP 美容微整形真实口碑平台，看3000万真人整形经验分享。美容微整形当然选新氧，新鲜的新，氧气的氧，上新氧全能断货王玻尿酸，799元，剁手开奖。 从火山到沙漠，从欧非大陆到林海雪原，大众进口汽车途锐使用年锻造无数传奇，购途锐尊享2年零利率，最高20000元置换补贴，详询北京中进众旺8240-2288。 在2012年，又有一部《母女情深》上映了，这是一部青春喜剧。这部影片呢，讲述的是在互联网的时代下啊，在这个网络无处不在的情况之下，高中女生劳拉和她的死党们，你看，一边要应付学校的压力，一边呢还需要跟同窗的好友罗曼蒂克，一边呢还要考虑怎么跟在他们的眼中已经落伍了的父母们和谐相处，讲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电影由麦蒂塞勒斯主演，主题曲也由他本人演唱，同样是一首轻快的美式插曲。 Why could you hope to achieve when I'm crying and you know why? How do you find your reasons in my deepest darkest night? I keep giving you up. I remember when you were my only friend. Now I'm not sure you can feel like that again. I keep giving you up. said, well, you seem to forget. Dance around in my head every night. And there's a battle within that I'll never win. Cause it's me that I'm up against. It's my heart versus common sense. Can I give you up? 接下来要跟你介绍的这部电影插曲同样是轻快活泼的，但是呢却来自一个很沉重的故事。这部影片的名字叫做《菲洛梅娜》，这是根据马丁·希克史密斯的原著《菲洛梅娜失落的孩子》改编，故事也是源自真实的事件，讲述了一名叫做菲洛梅娜的女子用半个多世纪去寻找被从自己身边强行带走的孩子的故事。题材确实非常的沉重，但是呢在电影配乐的引导之下，观众会一直在一种酸酸胀胀的饱满情绪当中。 接下来要为你介绍的这部电影也是一部比较沉重的电影，叫做《姐姐的守护者》，讲述了一对父母莎拉和布莱恩，他们采取极端的方法来挽救女儿生命的故事。电影当中的母亲无疑是爱孩子的，所有三个孩子她都爱，但是当她给予一个孩子过多的关心的时候，无意中也忽略了其他两个孩子的感受。电影的原声音乐悠扬又温情。 从何

被一部电影感动过。当你遇到爱情，拥抱浪漫时刻。 I love you, Dido。 当你偶尔迷茫，感觉不到快乐。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当你为了梦想，准备放手一搏。一首歌曲唤醒一部电影的记忆，一部电影在跳动的音符中铭刻。月影留声， 欢迎回来，这里是月影留声，我是于月。今天的节目呀，想必大家已经听出来了，跟你聊的呢就是以母亲角色为主题的电影。母爱的力量确实可以超过一切，因此呢，许多悬疑电影当中也经常借助这种情感来书写剧本。比如说法国的电影《爱你长久》，这部影片呢讲述了因杀死亲生儿子而入狱15年的朱莉特，出狱之后开始新生活，却发现入狱真相的故事。究竟是谁夺取了孩子的生命？母爱又能达到什么样的地步？在这部法国电影当中都能找到答案。 Voilà combien de jours, voilà combien de nuits, voilà combien de temps que tu es reparti。Tu m'as dit cette fois, c'est le dernier voyage pour nos cœurs déchirés, c'est le dernier naufrage. Tu m'as dit au printemps, je serai de retour. Le printemps c'est joli pour se parler d'amour. Nous irons voir ensemble les jardins refleurir et déambulerons dans les rues de Paris. Mais dis, quand reviendras-tu?Le sais-tu? Que tout le temps qui passe ne se rattrape guère, que tout le temps perdu ne se rattrape plus. Le printemps s'est enfui depuis longtemps déjà, craint que les feuilles mortes brûlent les feux de bois. Avoir Paris si beau en cette fin d'automneSoudain je m'alanguis, je rêve et je frissonne. Je tangue, je chavire et comme la rengaine, je vais, je viens, je vire, je tourne, je me traîne. Ton image me hante, je te parle tout bas. J'ai le mal d'amour et j'ai le mal de toi. Dis, quand reviendras-tu?Que tout le temps perdu ne se rattrape plus. J'ai beau t'aimer encore, j'ai beau t'aimer toujours, j'ai beau n'aimer que toi, j'ai beau t'aimer d'amour. Si tu ne comprends pas qu'il te faut revenir, je ferai de nous deux mes plus beaux souvenirs. Je reprendrai la routeLe monde m'émerveille, j'irai me réchauffer à un autre soleil. Je ne suis pas de celle qui meurt de chagrin. Je n'ai pas la vertu des femmes de marin. Dis, quand reviendras-tu? Dis, au moins le sais-tu? Que tout le temps qui passe que tout le temps perdu ne se rattrape plus. Mais dis, quand reviendras-tu? Dis, au moins le sais-tu? Que tout le temps qui passeque tout le temps perdu ne se rattrape plus。 在刚才为大家介绍的那部电影当中啊，母亲为了儿子甘愿背上杀人犯的罪名，而接下来的这部电影，母亲为了寻找孩子死亡的真相，亲自展开调查。 日本电影《告白》当中，中学教师森口优子发现女儿被杀害在学校的游泳池当中。尽管这起事件当时被定义为意外死亡，但是森口却向学生们宣告杀人犯就在班中，并且呢展开了自己的复仇。电影的结尾选用了亨德尔的歌剧《塞尔斯》的咏叹调《绿树成荫》的钢琴版，而我们能听到的配音当中的噪音，那正是平静下仇恨的酝酿。电影《告白》讲述了母亲为孩子复仇的故事，华语电影《法外情》则讲述了孩子为了母亲洗刷冤屈的故事。这部影片呢很经典，它的剧情呢相信很多的朋友也都知道。这部影片讲述了底层风韵女子刘慧兰因为自卫杀死了出身名门的嫖客，又有伦敦大学法学院刚毕业的刘志鹏出于正义为她出庭辩护，然而主控官他却因为收受贿赂，他找了一个人来证明被告和刘志鹏之间是母子关系。这部电影拍摄的时候呢，刘德华是初入影坛，凭借着这个角色获得了大家的认可，同时他也献唱了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法内情》。 静静地没有声音，谁来为我点燃一线曙光，轻轻地想要呼唤，我才发觉这些无声的悲伤。让我停泊在你温暖的 已被我无声的呼唤，随风飘荡，让我停泊在你柔柔的肩膀，到永远。 全合成机油小保养只要99起， 途虎养车全合成机油小保养只要99起， 大牌全合成机油99元小保养，包工包料，全市工厂店免费安装， 沿途有我虎虎生风。 小微企业接电一申请二接电，平均7天零上门零审批零投资，国网北京电力优化营商环境，为您省时省力还省钱。 在电影《法外情》当中，和刘德华扮演母子的正是叶德娴。2012年刘德华监制的电影《桃姐》再次邀请叶德娴主演。这部影片讲述的就是刘德华饰演的一位生长于大家庭的少爷罗杰与叶德娴饰演的自幼照顾自己长大的家佣桃姐之间所发生的一段触动人心的主仆情。虽然桃姐在电影当中扮演的是刘德华从小到大的保姆，但是刘德华本人在接受采访时承认，两个人之间就是非常浓厚的母子之情。电影当中多次使用钢琴曲作为背景音乐。 性是伟大的，即使没有血缘关系，也存在不可割舍的母子之情。桃姐如此，电影《真爱童心》也是如此。这部影片呢，又被翻译成《继母》，讲述的是一位极普通的继母对丈夫、对丈夫前妻的子女奉献的无私的爱。虽然她没有什么文化，一辈子帮人洗衣服，尝遍了人间的艰辛，但是她仍然要用血汗钱继续的供子女上学，并且还要教育子女如何做人。这部影片由茱莉亚·罗伯茨主演，在影片当中，她曾经听过一首非常经典的英文歌，叫做《没有爬不过去的山》。 Listen, baby, ain't no mountain high, ain't no valley low, ain't no river wide enough, baby. If you need me, call me, no matter where you are, no matter how far. Don't worry, baby, just call. 今天跟你分享的最后一首歌，同样来自茱莉亚·罗伯茨主演的电影《永不妥协》。这部影片改编自真实的事件，讲述了一个没有法律背景的单身的母亲，历尽艰辛，以永不妥协的勇气和毅力，打赢了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宗民事赔偿案。这部影片没有刻意的描述母亲和孩子们相处的太多的画面，但是刻画了一个为孩子坚韧不拔的拼搏的母亲的形象。影片的最后，茱莉亚·罗伯茨取得了胜利，电影也适时地响起了接下来的这首轻快的主题曲。伴随着这首歌，今天的节目就要跟你说再见了。感谢收听，也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更加精彩的音乐加速度。